did you go?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她的专辑 GEM 当中。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周一的时间看到今天天气有一点点阴沉哈，顺手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在这一周我们应该有可能要入秋了，因为看到明天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这样的话可能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就会马上进入到秋天的节奏了。提醒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既然来听一听这些歌曲吧，继续听一听这些歌曲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早期的一个作品。当时呢，很多人说周杰伦在发行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之后反响都不错，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快快的写出一些其他的作品，而这一首歌的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当中。而周杰伦也凭借着这一首歌得到了第14届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所以说这首歌期待一下吧。这是一首东欧曲风的米兰的小铁匠。 才能转得小，才能不知道。

就是长得其实真的和周杰伦有一些相似，但他唱歌又非常深情。记得在当时那会儿，大家会开玩笑说他是长得像周杰伦的会唱歌的陈奕迅，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在他的同名专辑《李荣浩》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个呢，编曲呢，这首歌编曲非常的有异域风味啊，有一种在墨西哥的沙漠公路上走走停停的感觉。所以话不多说，来听听这首来自李荣浩《自拍》。 天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营养不多。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营养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

听歌，在这样的时间放松一下的心情吧。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这首歌来自黄义达，《久违的声音》。这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国语歌，作词呢是爱丽丝，作曲是黄义达，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一首《蓝天》。 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

声音来自萧敬腾，写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老萧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非常会唱歌，这首歌原唱是顺子，是萧敬腾的一个翻唱歌曲，在2009年的时候他发行的一张专辑收录在其中当中，叫做《爱的时刻自选集》。今天是周一的时间，让我们打开自己全新的心情迎接这一周的工作吧，因为马上这周过完之后我们就要迎来十一的长假了。对，提到十一的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呢？还是说十一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到哪里都是人，还是在家宅一下比较好呢？哎，要不然这样的话，在这期我找一期时间，我们来专门聊一聊假期推荐的电影吧，对吧？不管是法语片或者是其他的外文片也好，我们来推荐一下，让大家假期有可以看的一些影片来打发时间。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那现在还是先来听歌吧。今天来听听这一首歌，叫做 Hitchhike Overdrive， 这是来自我们上周曾经推荐过的一支乐队，是来自荷兰的一支独立流行乐队，他们就是 Jody Moon。 Better now.

这首歌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了，而且邓福如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说了说他。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周笔畅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个非常特立独行而且有自己音乐态度的这样一个艺人啊。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了，收录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 Unlock 这里面。而这张专辑刚刚说到这首歌就是逆游这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周笔畅觉得并非所有的爱情都能够用来分享，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苦楚和悔恨就用音乐来唱出来，所以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来自周笔畅的这一首《密友》。 放过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想无限远大，转眼已各奔天涯。独自走在街上，只看见曾经的晚霞。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想无限远大，转眼已各奔天涯。独自走在街上，只看见曾经的晚霞。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 这首歌叫做《是年》，来自夏小虎。听到我同学前两天的时候在发了一个同学聚会的简历，在其中选择了这一首歌放在其中当做背景音乐，觉得还是非常有感触的这样一首歌曲。夏小虎这也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啊，之前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新的这样一个小鲜肉的形象，结果发现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今天来听一听我们新的心情哈，打开一下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种享受。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看看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叫做浮仪，在之前节目当中有想介绍过他，没有机会，那今天就来听听他这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雀跃的硬骨》，很有意思的一个歌名，从歌词当中去领会他的意思吧。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这一首歌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